望似莫后退，人人莫愁无伴侣，潮潮浪长万里也未觉疲累，遥遥远路莫怕他，重重障碍莫怕他，人人礼行礼智不掉眼泪。 王先生，啊、哦，若兰，几时翻嚟噶？ 我刚刚先翻嚟香港噶咋？今次逗留几个月，做田径代表队嘅教练啦。 哦，咁就好啦。你而家已经国际扬名噶啦噃，好应该翻嚟指导下啲后进，替呢度争光啊嘛。 王先生，我有件礼物送俾你。 礼物？ 王先生啊，一听见人哋话有件礼物送，佢就即刻唔开心啦。王先生，我哋毕业嗰阵，静静鸡放喺你个办公室个花樽烂咗未啊？ 仲喺度。 咁就啱啦，谢花敬老师做见面礼。王先生啊，佢哋等紧我噶，我过几日再嚟探你 ，OK？ 拜拜。 十年嚟，我最大嘅快乐唔系收到学生送俾我嘅礼物，我希望见到嘅系我个学生无论喺学校或者喺社会能够努力向上，咁我就会好高兴。若兰而家已经是世界田径英雄榜上的赛跑能手，她的意志很坚强，我记得她在学校的时候就很喜欢比赛。 我都好赞成比赛，因为比赛不但可以磨练一个人的意志，仲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斗志。每人可以每一次比赛都赢，而且冇经过努力去练习，亦都唔会是比赛中的胜利者。 传波俾我啫，蠢货！我哋而家只赢两分咋？我早通知佢翻嚟打波噶啦嘛，而家上半场打完都未见人。 切，佢唔嚟咪算咯，而家我哋输两分啫嘛，你休息唔翻咧，当上补咁。 唔系话有冇补啊？但系如果乌龙鬼喺度，我哋唔使打得咁辛苦嘛。 喂，嗰啲唔系胡椒粉嚟噶，嗰啲盐嚟噶。 快快翻低啦，妈。 嗯，家姐啊， 吓， 你啲黑椒咁香，我想食够你啲牛柳啊。 吓，啊乜？你食个石斑鱼都唔够，仲要食埋我黑椒牛柳，咁大食噶，将来我点养得你起啊？ 我只系谂过将来嫁俾一个爱我嘅人，冇谂过揾一张长期饭票噃。 嗯，讲啱啊。嗯，哇，哎呀，好硬啊！ 哎呀，哎呀，鼻，我头先落咗啲盐， 我都话系盐嚟噶啦。 真系好咸啊！试下，嗯，系啊，我饮杯水先啦。 好彩咧，我就谂住我将来娶一个咧我好爱嘅人，并唔系打算娶一个煮饭婆。 唉，你唔俾钱系废我。 咁系啊嘛， 废我啦， 唔值咯。 我又唔食你啲啫， 俾够啦。 唔要。 我问你啊，头先你三个做咩夹埋一齐唔交波俾我？咁到底系咩意思？唔通你唔知道我哋同人哋比赛紧咩？ 我知唔知咁啊？点啫？我哋正话咪一样赢咗，你唔使咁怒气嘅林队长。 我觉得打波根本就唔应该计较输赢。如果全队合作得好嘅，输咗亦都服气啊。但系全队合作得唔好嘅，赢咗亦都唔见得有意思啊。 林子玲，你赢咗波应该好开心噶，点解嬲爸爸？ 丁先生，我发现袁英英同埋佢哋根本喺下半场就喺度捣蛋。头先明明应该有好多空档交俾我嘅，但系佢哋特登唔交俾我。一个有道德嘅球员根本就唔会做啲咁嘅事嘅。 你至冇道德啊！身为队长，比赛嗰时候学生晒，动不动就闹人蠢货。我哋正话咁样做系专登惩罚你嘅，等你知道冇咗你林子玲，我哋蓝社分分钟可以打赢卫社。 系啊，乜嘢你自己懒有宝咁？ 袁英英。无论点都好啦，总之比赛嘅时候你排挤我就唔啱。 你身为队长乱咁闹人，仲恶人先告状，你自己反省一下，睇应唔应该向佢哋道歉。 估唔到佢哋下半场唔交波俾林子玲上，我哋都仲要输。 系啦，真唔紧得余英个招积养佢真。 张佩珊， 咦？做咩着细波衫嘅？ 你究竟搞乜鬼噶？今朝我哋同蓝社比赛，你而家先翻嚟，你当我哋输晒？ 乜今朝咩？ 系啊，乌龙鬼！我礼拜三先提过你噶。 啊，系啊，我而家先记得喎，真系对唔住啊，我下次就记得噶。 这句话我们都不知道听了几多次了。 咁不如我请食嘢啊？ 请食嘢净系你先请得起咩？我都可以请咯。今日我请客，唔系迟到啊，早退，故意提高自己好似大太咁。我真系唔知佢唔记得啊。乌龙鬼。 你新嚟噶？ 系啊。各位同学，我而家介绍一位新嘅同学俾大家认识，佢就系施淑峰同学。施同学咧，本来系第二间中学嘅学生嚟。他因為有病就停了學幾個月，現在就進入我們學校做插班生。吳展玲啊，以後他就坐在你旁邊了，你要多點幫助他。施淑峰啊，林展玲呢是我們學校一個最活躍最重要的領袖人物來的，凡是那些什麼會啊、什麼社啊、什麼組織啊，他都有份參加。他就是外面前衛報的編輯，同學會的幹事，蘭社籃球隊的隊長。他不僅僅說喜歡打球，而且他還最喜歡打不平。林展玲，為什麼你今天很不開心？ 黃生，我想向你提出一個問題。 什麼問題呢？ 我想离开蓝社。 点解？ 因为我觉得我同蓝社嘅球员喺技术上冇办法能够配合得好。如果系咁样落去，大家都冇进步嘅。黄生，其实转社又唔系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嚟嘅，你就俾我转社啦。 好。如果你转社嘅理由真系好似头先所讲嘅咁，我可以同你转嘅。 多謝 施淑峰，出嚟攞翻收條咧，順便填埋嗰份入社嘅表格添。 林志玲好多事干噶，只系搞搞震嚟嘅，我哋点俾得佢过嚟噶？ 净系佢啲咁嘅牛脾气啊，我已经睇唔惯啦。 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走， Hello。 今晚喺边啊？ 处理，你睇戏啦。 好。唔该，谢敏。谢敏仪。你哋为社而家威啦，连林子玲都过埋嚟啦。 系啊。林子玲过唔过嚟关我咩事啊？ 哎呀，乜唔关你事啊？你哋次次打亲波都输噶噃，咁而家个篮球高手加入你哋卫社，仲威翻阵咩？嘿， 边个话我哋打亲波输啊？ 唔系咩？今日你哋有得输咗啊！ 张佩珊个乌龙鬼今日冇翻，我哋球队换咗个新手嚟，梗系输啦。 咁张佩珊日日都翻，又唔见你次次都赢，嗬？ 喂，袁英英、夏小琴，你而家咁算点？ 冇乜点啊，不过知道林子玲过咗你哋卫社，贺下你啫嘛。 咦？你要停口了 哦！时时往前莫后退，人人莫愁无伴侣，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。遥遥远路莫怕他，重重障碍莫怕他，人人励行励志不掉眼泪。 盼耶！